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打火机与公主群》，作者 T 大，第62集。 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呀？ 朱韵微顿。李寻这人看起来是能跟别人好好谈论未来规划的人吗？果然下一秒就听见李寻轻飘飘地回答， 可能会去卖土豆吧。 林老头怒道， 你别跟我扯淡。 朱韵在前面缩缩肩膀，又听见林老头说， 我现在在跟你谈正经事儿，你给我把态度端正了，听见没？把眼睛睁开。 终于进入正题，林老头对李寻说， 是这样的，你知道彭国瑞吗？他是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的计算机教授，也是我的老师。他现在在研发国家大型计算机的操作系统，你对这个有兴趣吗？ 静了一会儿，李寻缓缓道， 这种都是保密项目吧？ 林老头笑道， 当然了，没想到你还挺懂。 李寻没说话，林老头有些感叹， 其实教书这么多年，厉害的学生我见过不少，可一上来就有这么丰富实践经验的，你还真是第一个。你家里应该跟这个相关吧？这样才能从小接触。你父母是搞什么的？ 卖土豆的。 混小子。 林老头笑骂一句，接着说正事， 你说对了，这是保密项目，想进是不可能的，但彭教授最近要开一个研讨班，主要针对自己的学生进行深入的理论培训，时间大概是一个月，我向他推荐了你。 一个月？都开学了？ 学校方面你不用担心，我会向主任说的，就看你自己的意愿。不过这是个好机会，对你整个知识系统的梳理有很大帮助，这机会不是谁都能有的，我希望。 行。 在林老头还在想方设法劝说的时候，李寻已经点头同意了，同意后还不忘礼数， 谢谢你啊老师。 他突然这么正常，唬得林老头一愣， 你怎么这次这么容易就答应了？ 李寻缓缓侧头对林老头露出一个你知我知的笑， 那里跟这破比赛可不一样，是吧？ 林老头伸出一根手指，不住地点评， 你小子真够贼的。那行了，我会跟他打好招呼，不过他那儿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去的，可能要通过一个小测验，但对你来说也没什么。 话题还在继续，朱韵已经不想听了，要是此时面前有镜子，他会发现自己的嘴角已经耷拉到下巴处了。他们是前天晚上才在一起的吧？有过去48小时吗？有这样干事的吗？当然，关于林老头刚刚说的彭国瑞的课程，他是肯定举双手赞成李寻去参加，但这并不代表这事就没有跟他商量一下的价值啊。朱玉没有谈恋爱的经验，他一直在回想电影和电视剧，感觉一般剧目中男女主角在历经千难万险之后确定了关系，都会有段轻松情节缓冲一下，怎么到他们这就给略过了？下了飞机，大家去取行李，朱韵和李寻都没有托运行李，站在人群后面。 等下我有点事儿，可能不会回学校。 朱韵转头， 是林老师说的那个，你现在就要去了？ 李寻侧眼笑道， 你听到了，是答应去了，但不是这事儿。 行李陆陆续续取完，林老头招呼大家去排机场巴士，李寻过去跟林老头打了个招呼，回来对朱韵道， 我先走了。 这就走了？是不是该有点表示啊？看着李寻一副风轻云淡的样子，朱韵心里微微憋屈，可他又不想表露得太过明显，好像自己多没出息。走就走呗，有什么了不起？自我心理建设完毕，朱韵一仰脖，恩准一办。 嗯， 去吧。 李寻垂眸看他，忽然笑了笑，趁着前面人都在等车，拉住他的手臂，给他扯到被人的角落里，俯身，嘴唇相贴，朱韵飘飘欲仙。李寻亲完他，低声说：“ 我一去要一个月，基地那边还有不少事，我得跟人都交代好了，不然会很麻烦。” 朱韵小声道：“ 有没做完的项目，我可以帮你接着做。” 李寻听后，不知想起什么，笑得一脸猥琐。 公主，你还真是百搭啊。 他贴着他的耳朵说：“ 穿上衣服，脱了衣服，都这么好使。” 他想抬脚踹他，被他一掌挡掉。李寻直起身道：“ 不用你做这些，给你留点别的活。” 朱韵抬眼，李寻接着说：“ 你回去帮我把课选了吧，我怕我到时忘了。” 他这一说，朱韵才想起马上就要进行下一学期的网上选课了。就这一点事儿啊， 来报酬。 李寻随手从兜里掏出什么放到朱韵手里。朱韵心里一动，正想着他什么时候准备的，往下一看，是飞机餐里赠送的润喉糖。朱韵感觉一口气堵在嗓子眼里，上不去下不来，刚想去瞪他，抬头发现人已经走远了。修长的背影举起手挥了挥，朱韵感觉又想发火又想笑，撕开润喉糖塞到嘴里，丝丝凉凉，透着清爽，就像这个夏天一样。其实李寻这一走也给朱韵省下不少事，至少这样他就不用再纠结到底要使什么样的招才能瞒过母亲在假期留校不回家。在确定了李寻的行程后，朱韵也觉得没有磨蹭的必要了。他回宿舍简单收拾了东西，当天便踏上归家之路。回到家中，奖状呈上，母亲一万个满意。 你回来的太晚了，比赛怎么这么长时间啊？人家赛程都是固定的。 母亲想念他，拉着他问这问那。朱韵当然不能把比赛过程中那些波澜壮阔完全复述出来，只挑了些轻口味的讲给他。母亲道：“ 方志敬呢？” 朱韵嗯了一声：“ 他们组好像出了点状况。”“什么状况啊？他们成绩怎么样？”“他们没得奖。”“我就说嘛。” 母亲一拍手，目露金光地对朱韵道：“ 肯定是不行了，要不然就他那个性格，成绩好电话早就过来了。他小时候就是这样，只有点小聪明，心理素质极差，干不成大事的。” 朱韵作为让方志敬不行了的罪魁祸首之一，此刻只能默默无言地听着。谈完话的朱韵回屋洗澡，出来之后躺在床上拿起手机。 他给任迪发了条短信：“ 蛋。” 过了几分钟，任迪回复：“ 别他妈给我发英文，恭喜。” 朱韵笑了。他的社交生活极其简单，没有什么特别要好的朋友，这件事大概只能对任迪说了。第二天，朱韵去趟图书馆买了一堆编程书籍，他给自己制定了详细的学习计划，整个假期都被安排得满满当当，只是偶尔朱韵会觉得自己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不然不会好好看着书就莫名其妙地笑出来。他没主动联系过李寻，那个畜生在吃小灶，他知道他做事有多专注。朱韵牢记李寻给他安排的工作，在回家的当晚就做了备忘。等到了那天，朱韵按照李寻留给他的密码登录交务网，帮他选课。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朱韵完全复制了自己的选课单。反正李寻在选修课上也从来不听，只有体育一项，朱韵犹豫了。李寻大一的体育课选了健身健美，当然了，他选这个不代表就对这方面感兴趣， 而是因为健身健美是唯一一个可以名正言顺偷懒的体育课。该课本应该在学校的健身馆进行，但因为健身房的设施太过完善，已经对外商用，上课的时候很难有空位，所以课程慢慢变成理论为主。大概学期三分之一时，内容就结束了，后面根本没人管。朱韵大一的时候选的是瑜伽，图的是室内，不用风吹日晒。而现在，朱韵回想李寻，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对他关注已久，他很多习惯和毛病，他都在不知不觉中了解得一清二楚。譬如他三餐不固定，他喜欢早上洗澡，还有他的后背有很严重的问题。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